从那开始就开始喜欢这东西的 啊。 嗯， 那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那时候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啊， 我大姐已经上高中了， 嗯 嗯，她呢就订了一个就是中学生杂志。当时那杂志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登出来一个就是可以做一个小的矿石收音机 啊、 哦，那时候叫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 啊、嗯，能做到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就搁在一个塑料的这个火柴盒里边。 嚯、哦，这现在能做到这个啊？但是现在做到了， 现在能做到， 现在比这还小都行。 啊，完了以后，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磁棒 啊， 加上。在上面用气泡线绕着线圈、 哦、 加一二极管， 嗯， 接一耳机，其实就这么简单 啊、哦。 当然当时就我姐就说，哎，这挺好，咱也不难，咱估计看这那个二极管就一小米粒儿似的那么一玩意儿，说这个我估计几分钱的事儿，要不了多少钱， 嗯， 哎，说你上那个商店去问 啊，让你去。 对，那时候就是大石栏里边往里走，就是没中间不一个那个就是六必居那条街叫什么街？那叫 你说大石栏吗？ 啊、大石栏就是原来大石栏就是第一服装厂 啊、哦， 前边有一个鼻卖鼻烟的，对面就是卖无线电零件 啊、哦，去那儿买的， 到那儿去问了，人说四毛钱一个， 这算贵了， 四毛钱一个，我一听。我的反正这个连磁棒带气泡线加起来一共得一块钱 哦，这就您就觉得消费不起了。 塑料盒呢是我父亲说我把我这个烟那个火柴盒给你， 嗯 嗯，坐吧，完了给了一块钱去买去了。 哦， 当然买去呢不懂，人家那个售货员就说你叫什么二极管，我说就那种二极管， 嗯， 是吧，是那个书上没写太详细、嗯、就是说减波二极管，但是我没记住减波，只记住了二极管 啊、 嗯、他说什么都行啊，我说什么都行。那时候那人反正我不知道他是诚心，他应该是诚心的 啊， 给了我一个整流二极管。 哦， 嗯， 那就不能用了是吧？ 那肯定是不能用啊， 因为我这方面我完全不懂啊。 啊、 嗯， 减波二极管是把这个电波通过它变成声波 啊， 对吧？那个整流二极管是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那 差哪儿去了？ 那一个是点接触型的二极管、 嗯， 一个是面接触型的二极管， 就是啊， 不一样。当时找他换，不退不换， 嘿， 哭了 啊！ 当时站在那儿就哭了 啊， 四毛钱一个二极管啊， 可不是吗？ 一个五六口人家里边能吃顿饺子，真的，三毛钱肉馅加一毛钱韭菜，您就做馅了，白瞎了就算。当时哭了，但是那个当时那个商店里也有好多那个什么，也有好多那个大的学生，就是中学生 啊。 完了以后，他们那个就在那就跟那欺负人小孩儿，没跟一溜，就是那人一看。就给我就舆论他受不了 啊，给人换了， 就给我换了 啊， 换了拿回家，哎，就弄响了 啊、 哦，弄响了以后呢，我父亲那玩意儿得要天线和地线 啊、 哦，要搁现在就瞎了，你就没招了 啊， 你往哪儿支天线去？ 对， 那时候就买一竹竿，把那家里那个捞面那罩里 啊， 绑那上面， 哎呦我天 哪，弄根那铁丝儿， 嗯。 拉下来电线吧，就拉下来，完了把这个竹竿用那个活一块那个泥上房顶上， 嗯， 拍的那个房上给支起来， 嗯， 当天线，地线呢就是地下这平房这就好办， 对， 你现在说实在，您说您天线能解决，你地线解决不了， 对对对， 你往哪，你们家住十一楼，你往哪搁地线去？ 对， 你没地儿弄，所以那个时候，哎，就从这儿开始喜欢。 哦，这响了，这收音机， 这收音机就响了 啊，音质音量怎么样啊？ 那就是基本上调台，就它是靠那个磁棒在那个线圈里边来回抽拉调台， 哦， 但是串台串的很厉害， 哦，